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呢，可能常常会徘徊不定，犹豫不决。其实我想，影响我们下决心的主要因素，既不是事情过于复杂，也不是自己的判断力不够，而是我们自己心有不甘，既想要鱼，又想要熊掌。这时候我们就要明白，没有舍就没有得，你所放弃的，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形式回报给你。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塌地忘记。我宁愿你绝情到底，让我彻底的放弃。我宁愿只伤心一次，也不要日夜都伤心。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请别再说。的伤情抹不去，你留下虚伪的唇印，回想你欺骗的话语。既然已决定离去，为何还留下叹息？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让我不能彻底忘记。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塌地忘记。我宁愿你绝情到底，让我彻底的放弃。我宁愿只伤心一次，也不要日夜都伤心。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请别再说。 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懂你，被不懂的人误解不需要争辩，我们选择沉默。有时候被最爱的人误解，我们难过到不想争辩，也只能够选择沉默。生活当中往往有很多无言以对的时刻，不是所有的是非都能够辨明，不是所有的纠葛都能够理清。有时候沉默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回答和诠释，对不对？ 写给你自己，我用我左手来操自己，拥抱。

有时候会觉得当遇到合适的人，彼此可以融洽生活，不管简单也好复杂也好，就不要犹豫，因为犹豫之间他可能就会成为别人的生活或者是别人的人。不要贪图物质的享受，也不要贪图精神的高尚，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生活，贫贱也好富贵也好，其实只要开心就好，你说呢？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我是酸北，我们下小时再会。 假如不曾一起逆着风破着浪，我还不明了倔强原来是一种力量。假如不是一度太沮丧太绝望，现在怎么都平常，苦涩里甘甜的香。我们不再彷徨惊慌，不是夜不冷路不长，而是决定谁一步坚强，就会被拥抱到心里有太阳。有少年会更有感觉，我们只好爱到童话磨灭那分那秒前，微笑的庆祝幸福，牵手纪念永远的永远都缠绵。假如不曾一起逆着风风着浪，我还不明了倔强原来是一种力量。假如不是一度太沮丧太绝望，现在怎么更平常，夜色里甘甜的香。我们不再彷徨惊慌，不是夜不冷路不长，而是笃定谁一步坚强，就会被拥抱到心里有太阳。哦哦哦哦，遗憾不能爱在生命开始那天那一年，像童年多愁少年会更有感觉，我们只好爱到童话磨灭那分那秒前，微笑的庆祝幸福。 享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1号下午，全国和省廊坊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相继召开，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刘连杰，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晓明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强调，2017年要全面实现事故总量、死亡人数、重特大事故三个继续下降，重点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持续动态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狠抓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政府领导责任落实，加快法律法规和标准制修订，继续加大安全投入力度，提高安全科技支撑水平和事故应对处置能力，狠抓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重点任务落实，不断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省电视电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科学的方法、更加有力的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廊坊市电视电话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针对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特点和规律，按既定部署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及时排查隐患，及时整改到位，要狠抓重点行业领域，从严从细从实做好安全监管责任，以零容忍态度依法严厉打击各种非法违法行为，要进一步强化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确保守住底线不出问题，要紧紧抓住企业法人代表这个关键，监督企业把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岗位、每个员工，对那些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的企业要坚决依法整治。 我市通过发挥科技专项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激发企业创新发展的内驱力，引导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全面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我市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培育和扶持小巨人企业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2000万元，引导带动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助推企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设备升级改造以及成果产业化，力促成长性强、具有良好市场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截至目前，我市2016年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6家，其中通过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7家，全年新增省科技型中小企业263家，新增科技型小巨人企业18家，新增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2家，新增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2家，新增廊坊市级研发中心25家，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5项，申报省重大成果转化项目1项。2016年共为企业申请科技创新扶持资金1360.9万元，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了有力保障。公示，为全面掌握违法违规线索，严厉打击安全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从即日起统一公布全市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整治工作部门举报投诉电话，对举报内容一经核实属实的，将给予举报者资金奖励。一、安全生产方面，三河市安监局举报投诉电话3250110，三河市交通局举报投诉电话3153685，三河市消防大队举报投诉电话96119，三河市建设局举报投诉电话3156001，三河市质监局举报投诉电话3112351。二、食品药品安全方面，

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曾为一曾情深如海，不义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人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自已，全都实现。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的美。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让人们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自已，全都实现。 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对你操作不及，一心就飘过去好珍惜，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吗？ 惊喜关于爱情。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兼料，型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来关注这时的文宣整点听。北京将《红楼梦》《呐喊》等6部经典阅读题目纳入2017年高考必考范围，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多读经典名著，提升阅读精准的能力。近日印发的《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建议，学龄儿童要合理选择零食，足量饮水，不喝含糖饮料，不偏食节食，不暴饮暴食，保持适宜的体重增长，保证每天至少活动60分钟，增加户外活动时间。2017年共许可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数量达到511个，北京市在三环内将不会再看到烟花爆竹的零售点。